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》，甜撩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一集，他真是个怪人。蒋婉提着一袋子新鲜蔬菜回来时，才刚到楼梯口转角，就听见203室传来的争吵声。他们平均一周吵一次，大多集中在周一，而今天是周五。蒋婉转了身往楼下走，准备过一会儿再上去，却出乎意料的从那片争吵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 魏志远，你到底要不要脸啊？我问你要不要脸？蒋婉他坐过牢，他连出去找份正经工作都不行，你看着他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打算跟他过呀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要我给你们腾地方？ 别吵了，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 行，他回来正好，我给你们腾地方。魏纪元，你等着。 门被打开，何应彤满脸是泪的冲出来，就看见了楼道里站着的蒋婉。他一句话没说，冲下楼就往外跑，蒋婉提着袋子追出去。何应彤没跑远，就在楼门口花园边上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，一边抽一边平复心情。片刻后，他冲蒋婉说： 你搬走吧。 嗯。 蒋婉点头，何应彤看了他一眼，问他： 你想什么呢？ 在想住的地方。 蒋婉老实地回答。何应彤转过身，面对面盯着蒋婉问： 你不喜欢魏纪元？ 蒋婉摇头。何应彤简直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 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上去跟魏纪元说你也喜欢他，被扫地出门的人就是我。 蒋婉没什么表情，只是安抚地拍了拍何应彤的肩膀。 我不喜欢他，你别担心，我待会儿就搬出去。 你搬去哪儿？ 何应彤把烟掐灭了。蒋婉是半年前跟何应彤合租的室友，因为一直没什么稳定工作，又爱打扫卫生、洗衣做饭。后来何应彤见他节省的厉害，主动免了他的房租，只让他做点家务抵消。但今天早上，他起来时，发现魏吉元在洗手间偷偷闻蒋婉的内衣。两人就吵了起来，何应彤觉得天都塌了。那一刻，他恨蒋婉，更恨自己。他就不该贪便宜省房租把第二间卧室租出去，不然也不会遇到蒋婉。蒋婉轻声说： 往上找。 我给你介绍个地方，是一个客户的朋友招家政阿姨，就是听说人有点古怪，一个月下来辞退了不少家政阿姨。不过我觉得你能行，你比较能吃苦，任劳任怨的，应该能跟他相处得来。 他没说的是，蒋婉这个性子跟谁都能处得来。大概是因为刚出狱不久，蒋婉逆来顺受惯了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典型的讨好型人格，也不太喜欢说话，只知道埋头做事，很适合干家政。 嗯，包住吗？ 蒋婉比较在意这点。 你也古怪。 何应彤有些无语，拿出手机把电话拨了出去。 包不包住我先问问。 好。 蒋婉是一脸真诚的表情。 谢谢你。 别谢了。 何应彤揉了揉哭得泛疼的眼睛。 我不想看见你，这是实话。 我知道。 蒋婉还是微笑。何应彤又看了他一眼。蒋婉刚过来时头发很短，几乎就比男人的寸头多那么一两厘米，戴着口罩，皮肤蜡黄，整个人看起来既憔悴又不堪。他一开始还嫌弃蒋婉长得太丑了，不想让她搬进来，后来见她手脚麻利，干活勤快，也就忍了。可过去半年，蒋婉头发长长了，皮肤也白了，摘了口罩的那张脸 清纯秀气，算不上特别惊艳，但却十足耐看。何应彤起初还替江婉高兴，夸她人变漂亮了，可直到今天亲眼看见自己男朋友干的那些龌龊事，她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蒋婉按照何应彤给的住址找了过去，打电话没通，敲门没有人应，他就蹲在门口等，直到一个小时后门被人打开，门内站着一个个头极高的男人，他穿一件纯白 T 恤，底下是一条浅咖色七分裤，露出的小腿结实有力，汗毛浓密，他皮肤偏白，眉形上扬，瞳仁很黑，却没什么表情，眼下有卧蚕，很漂亮的一道痕迹，衬得那双眼睛分外迷人。家政阿姨，她抬眼打量蒋婉，声音和她的长相不太符合，是那种低音炮，音质低低的，带着雅意。蒋婉应声， 是何应彤介绍我来的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…… 里面有个房间，自己收拾，能住就住，不能住就出去自己找地方。合同在桌上，看了没问题就签，有任何问题发消息，号码在桌上。 好的。 蒋婉话音还未落下，男人已经转身进去了，蒋婉跟上，把门仔细关上了，才换了鞋进去。客厅和房间并不乱，只是有不少果汁洒在地板上，没有及时清理，形成了干涸黏腻的脏污，果汁被洒在客厅与卧室的周围，应该是一整杯的量。蒋婉有些奇怪，这么多果汁像是故意倒在地板上的，因为果汁顺着去洗手间的方向沿路洒了一地。 应该没人会拿着果汁去洗手间喝吧，除非他真的是怪人。 蒋婉先看了一眼合同，确实没什么问题，拿起边上的笔签了字，随后把合同放在茶几上，戴上手套和帽子，开始清洁工作。他做事麻利，花了两个小时打扫完房间，还拿了玄关处小鹿脑袋上挂着的一串钥匙，去楼下买了食材，放在冰箱。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就开始做饭。已经中午一点半了，那个男人却没有再出来过。蒋婉没有打扰他，把饭菜做好后，自己吃了一点，接着又去整理他今晚要住的房间。房间比主卧小一点，设计比较中性化，只是一直没人住，里面灰尘很多。蒋婉开了窗通风，又买了几盆吊兰放在房间。收拾妥当后，他开始清洁收尾工作，将所有垃圾打包放到门口，再将地板仔细清理一遍。清理完毕后，他存了男人的号码，给他发了条信息， 我回去拿行李，饭做好了在桌上。本集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